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0号，星期五，农历9月22。北京晴见多云，11度到-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中美元首一致同意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推动中美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 习近平在越南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开创中越友好新局面。 中央军委印发意见，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 10月 CPI 继续维持低位，全年物价或将远低于年初锁定3%左右的目标，为经济稳中向好进一步打下基础。 俄罗斯官员称，如果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俄将迅速对等回应。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谈。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习近平首先对特朗普总统访华表示了欢迎。 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我们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也达成了许多的共识。我们认为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也关乎世界的和平、繁荣、稳定。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 习近平指出，双方认为今年以来中美关系取得重要进展，同意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加强两国高层级各级别交往，充分发挥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作用，拓展经贸、两军、执法、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加强在朝鲜半岛和阿富汗等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的协调，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获得感，给地区和世界人民带来更多的获得感。 特朗普表示，我愿继续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沟通，推动美中关系深入发展，促进两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加密切合作。 在会谈时，两国元首听取了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双方牵头人的汇报，并就深化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提出指导性意见。习近平强调，建立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是我同特朗普总统海湖庄园会晤时做出的战略决定，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希望四个高级别对话既聚焦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影响的重大问题，也扎实做好每个合作项目，扩大共同利益，及时妥善排除干扰因素，确保中美关系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共同努力，把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打造成为中美增进互信的加速机，培育合作的孵化器，管控分歧的润滑剂，为中美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特朗普表示，美中都是世界重要大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双方加强对话与合作很有必要。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美方愿加强两国在外交安全、经济、社会和人文、执法及网络安全等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继续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美方高度重视中方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合作推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会谈中，两国元首就加强中美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合作达成多项重要成果和共识。双方同意扩大经贸、投资、能源等领域合作， 通过做大中美经济合作蛋糕，解决两国经济关系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继续加强网络安全、追逃追赃、遣返非法移民、禁毒等领域合作，共同努力促进中美双向留学，推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合作。双方重申致力于促进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能源、制造业、农业、航空、电气、汽车等领域商业合同和双向投资协议的签署。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签署的商业合同和双向投资协议总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等参加。 习近平和特朗普共同出席了中美企业家对话会闭幕式并致辞，汪洋出席。央广记者焦莹报道。 中美元首会谈一结束，习近平与特朗普来到人民大会堂二层东大厅，共同出席中美企业家对话会。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美发表上海公报45周年，45年来中美经贸关系实现了历史性发展，两国人民从中获益良多。事实证明，中美经贸合作潜力巨大，互利双赢。对于中国经济形势和中美经贸关系，习近平谈了三点看法。他指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前景是光明的。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结构正在不断优化，中国经济持续向好有基础、有条件、有动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值，这是对中国经济走向投下的信任票。 习近平指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景是明确的。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市场、财税、金融、投资和融资、国有企业等方面集中推出力度大、措施实的改革方案，沿着深化改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按照中共十九大做出的战略部署，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经营环境也将更加开放、更加透明、更加规范。 习近平指出，中美拓展经贸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 中美经济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我们愿积极扩大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原油、成品油等能源产品，进一步挖掘美国对华牛肉、棉花等农产品的出口潜力，深化对美国旅游、电影、教育等服务贸易合作，也希望美方加大对华民用技术产品的出口。我们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积极赴美投资，也欢迎美国企业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合作项目。 习近平强调，随着中美经贸合作快速增长，两国难免会出现一些摩擦，双方要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精神，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特朗普表示， 美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经贸领域互利合作，妥善解决两国经贸关系中的问题。美中两国工商界是连接我们两个国家的重要桥梁，可以为促进美中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李克强、张德江、余正生、张高丽、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刘云山、王岐山出席。央广记者侯燕、焦莹报道。 宴会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两国元首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虽然远隔重洋，但地理距离从未阻隔两个伟大国家的彼此接近，双方寻求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的努力从未停息。 自45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开启中美重新交往大门以来， 在中美几代领导人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实现了历史性发展，造福了两国人民，改变了世界格局。中美关系从当年的相对隔绝状态变成了今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现在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拥有更多更广的共同利益，肩负更大更重的共同责任，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进一步上升。 习近平强调，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两天来，我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如何把握机遇、共赢挑战、开创两国关系新局面深入交换意见，规划了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蓝图。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两国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 特朗普表示，美国人民十分敬仰中国悠久的文明传承，在此历史性时刻，我深信美中合作可以造福美中两国人民，并为世界带来和平、安全与繁荣。 习近平昨天同特朗普共同会见了记者，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在谈到中美经贸合作时，习近平指出，两国元首认为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引领者，应该扩大贸易和投资合作，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动态平衡向前发展。 有必要制定并启动下一步中美经济合作计划，并积极拓展两国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这次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商贸合同和双向投资协议，充分展示了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广阔合作空间，将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实惠。 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习近平指出， 我们重申坚定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双方将致力于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半岛核问题，并愿同有关各方共同探讨实现半岛和东北亚长治久安的途径。 习近平强调，中美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应该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彼此的差异性。只要始终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双方就能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推进合作。中美都是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我告诉特朗普总统，太平洋足够之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双方应该在亚太事务中加强沟通和合作，培育共同的朋友圈，形成建设性的互动的局面，共同维护和促进地区的和平和繁荣。 习近平强调，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成功的历史性访问，此次两国元首会晤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明确了方向，规划了蓝图。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按照双方达成的共识，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特朗普表示，感谢习近平主席热情接待我此次访华，在中国的访问令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特朗普再次祝贺中共十九大成功举行，他说，美中两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机遇加强双边关系，改善两国人民的生活，增进双边合作。我们共同承诺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双方致力于制止恐怖主义活动，美方愿同中方发展公平、互惠、强劲的经贸关系，我们两国肩负着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的重要责任。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昨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女士共同参观了北京市板场小学。彭丽媛说，中美友谊源远流长，两国的小朋友应该多了解对方，彼此多交朋友。梅拉尼亚对此表示赞同。两国元首夫人还观看了学生们的汇报演出，并与同学们合影留念。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李克强指出，中美之间业已形成利益深度交融的经济合作格局，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当然，合作中难免会遇到分歧和摩擦，比如美方关心的贸易逆差问题。 中国从来不追求对任何国家的贸易顺差。中美建交几十年来经贸关系快速发展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两国合作具有高度互补性和相对平衡性。中美要进一步相互扩大开放，为两国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良好营商环境。李克强强调，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亚太重要国家，有责任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中方愿同美方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希望在包括中美在内的各方共同努力下，即将举行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能够发出聚焦区域合作、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信号。特朗普积极评价此次访华成果，希望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促进公平平衡的经贸关系，推动美中关系与合作发展得更加强劲。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在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越南人民报发表题为《开创中越友好新局面》的署名文章。文章说，我期待通过这次访问，同越南领导人以及各界朋友深入交流，共挖合作潜力，厚植友好情谊，深化两国特殊友好，携手开创中越关系新局面。 央广消息，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驻老挝大使馆主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老挝文版首发式昨天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中老两国各界代表150多人出席了首发式。双方代表表示，老挝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正式出版，必将加强中老两党两国政治互信互鉴，促进民心相通，深化互利合作，进一步筑牢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根基。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把人民共和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之三。 央广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意见，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迅速兴起热潮，努力走在前列，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完成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意见强调，领导干部要做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模范，带头学、带头讲、带头干。 十九大报告权威访谈， 请听系列报道《十九大报告权威访谈》第五篇，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采制央广记者何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阶段性目标，确保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十九大代表、国防大学政委吴杰明认为，这三个阶段性目标递进发展，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相适应，是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和战略的高度，准确地把握富国与强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之间的关系做出的战略决策。 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要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必须要把人民军队搞强大，这样的话呢，也才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必不可少的安全保证，是由一个国防和军队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吴杰明认为，十九大报告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三个阶段性目标，是充分结合我国国情和军情，每个阶段的目标内容都科学可行。吴杰明指出，广大官兵要自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去前进，全面准确领会把握、贯彻落实党在新时代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基本方略，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认真扎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 就是要把习主席强军思想作为引领我们行动的科学指南， 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新军、依法治军，要练兵备战，要军民融合，积极推进国防军队的改革，这个积极做好各个方面的军事斗争的准备，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实现这个目标。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团昨天在黑龙江、山西、湖北、福建、海南等地举行党的十九大精神报告会，与基层党员群众交流互动，引起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昨天上午，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蒋建国来到湖北广播电视台和湖北日报，向一线媒体工作者宣讲十九大精神。在阵阵掌声中，湖北广电长江云创意总编马丽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就是我们作为地方媒体，如何让我们博大精深的这个精神文化能够在全国乃至全球的舆论场上发挥出更大的影响。 十九大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那现在我们都是从事新闻宣传，就我们自己首先要晓得，要弄通，通过文化的方式来传播，真正进到群众的心目当中。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组部部务委员、组织一局局长李小新在黑龙江宣讲过程中，现场听众不时报以掌声。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徐凤珍说， 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学生和社会能够广泛的传播，我相信十九大精神一旦被学生和社会公众所掌握，它也一定会变成实现中国梦的一种磅礴的力量。 福建宁德核电站正在进行培训贯彻十九大精神学习会，中央宣讲团成员、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来到他们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 作为基层企业的管理者，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十九大给我们提出了号召，那我们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要做文章，在我们的管理上要创新，在我们的质量和效益上要见真功夫。 在太原山西大剧院，1000余名党政干部和工人一起聆听十九大宣讲团成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杜对十九大报告的宣讲。 要把学习十九大的精神作为当前的首要的政策，只有学好精神，我们才能做好工作。 下午，在海南三亚的南繁育种基地，中央宣讲团成员、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在田间地头与来自南繁、深海、航天等领域的一线科技人员进行了一场接地气的互动宣讲。三亚市南繁科技研究院研究员孔祥义： 对我们科技进行一个工作者的，在湖滨有没有什么好的政策？ 十九大报告里面，一个对农业和农业科技的重视，第二个呢，就是对科技人员，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接下来国务院有一个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一个实施细则，只要你投身科技，那是能够做到名利双收。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稍后新闻纵横节目一日一课专栏播出第六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首次对消防安全责任制的实施作出全面具体规定，进一步明确消防安全责任，建立完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坚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十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9%，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十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9%，涨幅与上月持平。专家表示，全年物价将维持低位，低于年初锁定3%左右的目标，为经济稳中向好进一步打下基础。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元说，目前货币流动性将继续对物价抬升起到推动作用，但在恶劣天气影响下，预期四季度 CPI 整体运行在1.6%左右。 全年现在我们看肯定是2%以内，所以今年的话，我们中国经济一方面我们呈现了这种稳中有进，另外物价保持这样一个基本的这种稳定低位，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宏观经济啊稳中向好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 PPI 环比数据来看，涨幅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从同比来看 ，PPI 涨幅与上月相同。 姚景元说，要想让实体经济保持健康发展，稳定上游价格至关重要。 价格上涨更多的集中在上游产业，它对下游产业会带来一定的压力，所以还是应当稳住。我们下游产业呢，能够把上游价格上涨的压力变成呢我们这个加强管理、降低成本的这个动力。 C919 大飞机今天转场西安阎良开展试航取证工作。央广记者郭淼、傅文杰报道。 今天上午 C919 国产大型客机的101架机即将进行转场飞行，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西安阎良机场，飞行里程将超过1300公里，是 C919 的首次远距离飞行。在转场阎良之后， C919 将投入更加繁重的试航审定和取证工作，整个过程预计将在3年左右。期间中国商飞计划投入6架 C919 飞机进行试飞，102架机不久前已经实现了首次点火，计划在年底完成首飞。中国商飞公司总经理助理吴越： 今年年底102架机我们飞上蓝天，我认为很有信心。那再往后就明年开始，我们103要飞起来，我们后面还有几架机，我们将在19年都要把它飞起来。 民政部宣布，从11月3号到明年3月15号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对救助和托养机构组织进行拉网式排查，消除问题隐患，确保受助人员有饭吃、有衣穿，患病人员得到及时救助。 人社部、国务院扶贫办昨天在江西省赣州市召开全国就业扶贫经验交流现场会。截至2017年10月底，全国已有553万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实现就业，就业扶贫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上海长宁区公安局昨天通报，携程亲子园3名涉事工作人员被刑事拘留。同时，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已指派未成年人刑事检查部门提前介入该案，引导公安调查取证，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郑州舰昨天从舟山某军港截拦起航，赴泰国参加东盟成立50周年国际舰队检阅活动。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9号表示，北约在阿富汗驻军人数将从1.3万增至1.6万。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席邦达列夫昨天说，俄罗斯没有违反中导条约，如果美国退出该条约，俄罗斯将采取迅速而对等的行动进行回应。中导条约全称是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邦达列夫说，如果美国武器库中出现陆基中程导弹，俄罗斯也将研制并装备类似的导弹，俄罗斯拥有这样的军事技术能力。 沙特阿拉伯总检察长昨天说，在沙特近日发起的反腐风暴中，目前已有201人因涉贪被捕，涉案金额预计达1000亿美元。 东京工商调查公司昨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0月日本全国企业破产数量同比增长7.3%，达到733家，连续2个月出现同比增加。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习近平将出席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哪些亮点值得期待？ 打得过就约，打不过就报警，掌门大师招摇过市，体育总局出台意见如何整治武术乱象。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王延新、钟成，主播文琪、陈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